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73集。饶是以蓝河的心理素质，脸皮厚度，面对宋其云的话都产生了羞耻感。要知道他还是个经常自夸猛将的人，大约还因为宋其云无意带出的那句编剧的意图。这么概括真的好吗？小宋只是把他写得比较活泼一点，宋导这样措辞搞得他都不好意思了。所以蓝河迟疑地瞄了宋福坦一眼。老师可爱啊。宋福坦只犹豫了片刻就承认了。 是。 蓝河只觉得耳朵都在发烫，虽然这是个男孩子也经常会被夸可爱的时代，但出自朋友之口让他格外不好意思，甚至有点慌。 怎么样，找到感觉了吗？ 宋其云还要催问。 有了有了。 蓝河厚着脸皮道。 相当可爱啊。 宋其云这才满意的点头带他继续。蓝河继续翻看着剧本，起初还有点分心，在意宋福坦好像还在看他，但很快被内容吸引了。虽然小来是以蓝河为原型，但整个故事也自有寓意。只不过蓝河也能见鬼神，曾经行走阴间又身为原型人物，可以说对这个剧本除了宋福坦外，他理解的比任何人都快。每多读几页，更像是又走进了小宋。剧中写的不是蓝河的真实经历，但他从描写中、台词中看到了若有似无的影子，也从每个角落透着写作者的思想。就像一个从神奇的角度看自己、看宋福坦，蓝河觉得新奇，心头也一直涌着不一样的感觉。看罢几场戏和大纲之后，他自然而然地和宋其云交流起自己的想法。对面不知人有骨，到头方知鬼无皮，惊骸见朽还为利，心肺全无却可疑。其实鬼神的世界也与阳世息息相关，或者说根本是映射着阳间的一切。小来见到的鬼……宋其云听下来满意无比，简直满意的出乎他的意料了。原本以为只是性格和外形合适，没想到蓝河只是第一次看剧本就理解得很好，也抓住了故事重点的虚实真假。儿子一直都没说话，他忍不住问道， 你看怎么样？ 宋福坦深深地看着蓝河， 我觉得他理解得很好。 对，对。 宋其云赞同地道， 我觉得咱们可以初步达成意向了，正式立项就找你签合同。 谢谢宋导。 蓝河这时也没什么紧张之情了，更多的反倒是对剧本的探究思考，当然期待也少不了，哪个演员能和宋其云合作会不激动呢？ 我去打个电话，稍等。 宋其云要去告诉窦岐山这个好消息了，蓝河完全符合要求，儿子一点意见都没有。宋其云离开之后，蓝河那种微妙的感觉又回来了，只好半开玩笑半缓解地说， 我很想夸玄光老师的剧本，但是又怕显得我太自恋了。 宋福坦不禁轻笑，在蓝河看了部分剧本走进了他的文字之后，最让他欣喜的是蓝河对此并不反感，反应很可爱。现在好像有种奇妙的感觉在他们之间流淌，沁着淡淡的甜味儿，让宋福坦的心也变得飘忽柔软起来。宋福坦把剧本递给了蓝河。 你回去继续看吧。不好吧，还没签合同呢。 蓝河感觉不太合适，宋福坦反问道， 你还需要剧透鬼和小兰之间能发生什么吗？ 说的也是。 蓝河接过了剧本，其实他也想看完整个剧本，除了本身的意义之外，感觉读剧本就像和小宋隔空交流。 他脸颊微红的道，那我会好好保管的，回去交给猛兽看守。这个是我工作用的，很重要，在家的时候胡七十九帮我看好了。 一回家，蓝河就对白五和胡七十九道， 可以可以可以，咱们家仙不就是干的这个？ 胡七十九立刻道，虽然他还是预备家仙，他看了一下蓝河的脸色， 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？一进门就一直带着笑哦。 蓝河摸了一下嘴角，是吗？我接到男主了，八九不离十，还不让笑一下？蓝河说道，今晚我给你们做一米高的香塔，你们笑不笑？胡七十九笑得獠牙都全咧出来了，甚至流下了感激的口水。 谢谢尊家，我太幸福了。 趁虚而入一时爽，一直趁虚而入一直爽，给蓝河做家仙美滋滋。 谢谢。 过了一会儿，白五的感谢声也从财神楼里悠悠飘出来。 对了，我后天又要去录燕京碎石记了，小鸟你玩的怎么样了？ 蓝河问道。说来这灵雀回来后很快就不说脏口了，被胡七十九给挣了过来，每天还会婉转悦耳的唱俩小时歌，让人心旷神怡。胡七十九还真没吹牛，确实会养鸟。 多听听歌儿急什么，反正是小宋的，你们关系不是好着呢吗？飘窗我都给他留着。 胡七十九道，却见蓝河用力咳嗽了几声，他莫名其妙的道， 你不舒服啊？我帮你揉一下哦。 白五依然在财神楼里。 我来吧。 我来。 胡七十九凶巴巴的喊。 都不用。蓝河汗道，我就随便咳两声。 有毛病一定要说啊。 胡七十九在这方面絮絮叨叨的，这才显出了年纪，但转瞬变。 那现在起我跟你一起出去录节目，我住火柴盒里。 可以稍微放一下风，不要把小区的狗都吓坏了。我听说最近他们都不敢在小区尿尿。那依萍去不去？ 蓝河问道。他知道多半是不会去的，但还是随口问了一下。白五这才从饲养箱里慢慢钻出来个脑袋，两只短小的爪子搭着边缘，沉思很久道， 我想去拿组里的回信，已经拖了五天了。 豆子演刺猬沉吟实在太好笑了，蓝河也基本猜到他在想什么，忍笑道， 不敢啊，我们小区的人也没那么多吧。 白五不说话。胡七十九说， 他连家里都嫌人多，你没看他财神楼都不出，经常我坐在这里，他宁愿憋着不出来倒香灰，也不想跟我打招呼。嘿嘿，所以我都单方面挑衅。 然后被刺猬一次扎心。蓝河警告地指了指他，对依萍道， 你族里长辈住什么地方啊？你不想出去就不能烧香请来直接说话吗？ 白五缓缓道， 我和长辈们平时尽量能写信就不见面。 蓝河无语。对，差点忘了，丧门之所以叫丧门，应该是集体自闭，这让他觉得刺猬如果有家，应该要做成八边形，这样才有足够多的角落让全家占据。蓝河说道， 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你也在火柴盒里，不用出来，到了地头再出来取信。 白舞着两只爪子合拢，冲他拜了拜， 多谢尊家。 以前前辈都说做家仙后是尊家拜他，现在到了蓝河家都是他拜蓝河，这就是胡七十九说的那个什么买家秀和卖家秀吧。这一期的燕京碎石记录制是在东岳庙外的泥人殿， 也是老字号了。他们在里头录制，也有不少群众围观拍摄，陈星宇还时不时和大家招手示意。 大周末的好多人啊。 是啊，好多啊。蓝河也对着外头招了招手，却不是对人。在他眼里，旁边的东岳庙外熙熙攘攘的群鬼穿过人群，身形散而凝聚，被法会的力量吸引向内而去，很是壮观。而一个白衣无常正在做着引导工作，正是人类的好朋友老白。蓝河眼中的世界和他们不一样啊。宋福潭没有入境，正站在一旁，当蓝河看去时，就正好和他的目光短暂交错。虽然不发一语，但蓝河知道他看到的和自己相同，也应当知道自己在想什么。录制已经开始了，主持人介绍道， 以前东岳庙的庙会在京城是特别出名的，一到了这个时候，金师傅也会特别忙。都说东岳庙有一灵二快三多四绝，和金师傅家里还有些渊源呢。咱们从后往前说哈，这四绝说的就是庙中的机灵鬼、透亮牌、小金豆子不吃亏。 机灵鬼和透亮牌不是护国寺的吗？蓝河奇怪的道。还有金门槛、金门墩都是那一片的。他之前在清梦几何剧组听本地同事说起过，因为关系到金老鼠，记得特别清楚。有俩，这个我知道。陈星阳说道。 这里也有透龙碑的，也就是透亮碑，那是一种雕刻方式。至于机灵鬼，护国寺的机灵鬼是说曾经挖出来的脊梁鬼，而这里的机灵鬼是里头的碑座上雕出来的两个小道童。 主持人点头道， 哎，对，据说啊，两个小道童啊在庙里沾染了灵气，晚上就提着灯笼去庙会逛街。据说咱们泥人店当时的老板就偷偷跟着道童啊，才发现他们的身份，就把其中一个道童雕像的灯笼糊上啊，另一个脚用线拴上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。直到现在他们的造型还是那样。 真的吗，金师傅？ 陈星宇问。老板金师傅非常耿直的道， 你到周围的店里转一圈，好多都跟你说拿线拴机灵鬼的是他家。其实我小时候听的说法是道童去买鱼塘了。 陈星宇无语。这也是燕京碎石记的特色了，经常出现神嘉宾、神路人不按套路来。主持人也哭笑不得，继续解释，说到最后对金师傅道， 哎，后头您来说吧。 金师傅便道， 就是这个东岳庙里的雕像，最早是道士刘元素的，他手下的鬼神非常传神啊，人们争相请他去塑像。我们家这个手艺以前就是在庙里看，看刘元的像啊怎么刻画的，完了融合到自己的技巧中。所以啊，我们家每年还给刘元烧香，只是现在刘元那些塑像早就不在了，里头有些还不如我捏的吓人。 啊，他说着就突然从背后拿出了一对鬼神泥人，巴掌那么大，吐着长长的舌头。蓝河就在正对面，当时便一副被惊吓到的样子，然后回过神来，这才夸赞道， 真是太吓人了，眼睛好像是活的一样，而且鬼气森森， 真是巧得天工啊。 宋福潭、吴七十九、白武，三人心中冒出一句话， 演。 你就演 吧。虽然蓝河的演技很好很真实，虽然宋福潭知道他也会害怕，但是蓝河被谁吓到也不可能被那对吓到吧，那捏的是黑白无常啊。蓝河也察觉到了火柴盒在动，还有吐槽声响起，不动声色的伸手摁住了。干嘛？做节目效果没见过吗？录制结束，泥人店老板还送了他们每人一个各自的泥像，黑白无常那个就是拿来做效果的，没事当然不可能送这种东西。陈星阳提议， 咱们要不要进东岳庙逛逛，里头挺漂亮的，这都到门口了，待会儿从后头溜去，这会儿肯定没人猜得到我们进去。 蓝河保持人设， 了，我不办。 我看也是，这些天庙里一直在办法会，还是别进去打扰了。 陈星宇也不赞同，宋福潭低声问道， 哎，到了单位不进去打个卡吗？ 啊？嗯，东岳阴司小来不但没去过东岳，到了东岳庙前都坚持不进去拜拜。不过他前几天才来这里的法会打过卡，道士们提供的糕点真的是很好吃。他们是否决了陈星阳进庙的提议，但去停车场的路上却难免经过，因为和陈星宇走在一起也有不少围观的群众。从蓝河的眼里看去，则是人与鬼混杂，鬼魂如潮水一般涌入庙中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